是有港口好吗？哪怕爱没有解答，漫长狂热变疲乏，有个人能讲讲话，听得懂你的呼啊，好过自己心乱如麻。一定要回来，只祈求你能一路平安和愉快。别习惯在夜半醒来，泪水无声，往事徘徊，才想忘怀又关怀。你过得还好吗？还留不留长发？偶尔不想长大，有人理解你吗？哪怕被浪漫惩罚，无尽的虚假情话，情海中再多浪花，还是有港口好吗？漫长狂热变疲乏，有个人能讲讲话，听得懂你的苦啊，好过自己心乱如麻。你过得还好吗？还留不留长发？偶尔不想长大，有人理解你吗？哪怕被浪漫惩罚，无心的虚假情话，情海中再多浪花，还是有自己心乱如麻。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阙歌。 每一次我走近，总是那么悄悄地，不该是你压抑，让你发觉自己是幻影。 每一次我唤你，总是那么细细的，不让寂寞听到，嘲笑我用温柔的声音。 每一次我离去，总是那么轻轻的，不敢将你惊醒，让你发觉心在我梦里。 我等你，总是那么静静地，不让光阴知道，安慰我用无言的讯息。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，砌成一栋孤单的房子。 我在上楼下楼，开门关门，翻着抽屉寻找你名字。 从你回眸而去那天开始， 我的日记写成诗，诗的背后

看一眼，把莫让红颜守空枕。青春无悔不死，永远的爱人。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。不知不觉，这城市的历史已经去了你的笑容。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，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，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凤飞飞的经典老歌追梦人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我是云云。下面继续为您送上一首韩红演唱的《千年之约》。这首歌呢，她曾经在2017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过。开场音乐一响起，如茫茫大漠般的场景在舞台上是徐徐拉开，70多位异域风情打扮的女舞者在舞台上翩翩起舞。

岁月的声音。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淡然退，无奈此去不易，看着我一脸茫然，与眼中困惑，你不忍转身去，无让往日情来留住你，唯愿可自己相看却不语，可知道全为舍不得你，这一刻跟你默然对，谁知心里我说因太累，这本非真心意，期望这段情延长下去，无奈消失似露水，相处每一刹都痴痴醉，谁又会舍 徐小凤演唱的粤语歌《无奈》，继续为您送上郑源演唱的《我和世界只差一个你》。这首歌唱出了一种孤寂的感觉和对爱情的向往与期待。 江水的声音，因为那里藏了我们的记忆，喜欢看太阳被海平面托起，因为像是看见希望在靠近，靠得越近看得就越清晰，转身那刻被带向的风铃，不知该追向哪里，想大声告诉你，我和世界一个你，一个不能被替代的唯一，一个永恒生效的约定，一句永

来告别单身。 张艾嘉，爱的代价。 走吧，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。 邓丽君，忘记他。 梦给他，当梦真流覆。 周华健，让我欢喜让我忧。 求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，再多一点的问候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 张靓颖，那不会是爱吧。许巍，旅行。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小虎队的经典老歌蝴蝶飞呀。 慢慢编织一幅画，梦是蝴蝶的翅膀，恋情是悲伤的天堂，放开风筝的长线，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，心是成长的力量，就像那蝴蝶的翅膀，迎着风声越大。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，梦是蝴蝶的翅膀，眼前是飞翔的天堂，放开风筝的长线，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，心是成长的力量，就像那蝴蝶的翅膀，迎着风声越大，歌声越 这是小虎队的经典老歌《蝴蝶飞呀》。蝴蝶飞舞的夏天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来到了我们的身边，蝴蝶在花丛中飞舞，各种美丽的花朵在初夏的晨光当中随风轻轻摇曳，让人心情舒畅。继续来听一首范玮琪演唱的《那些花儿》和张韶涵的歌曲《香水百合》。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，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，我曾以为他们在哪里呀？ 是曲中人。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轻轻阙歌，轻轻阙歌 去爱，可惜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张学友演唱的《左右为难》，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爱情，左右都不是，充满了无奈和为难。但是也有一些人会为了爱而奋不顾身。来听这一首刘若英的老歌《为爱痴狂》。

这是爱的代价。 继续和您分享的是邓丽君演唱的粤语歌《忘记他》，这首歌由黄沾作词作曲。 Thank you.

海蓝蓝和毕业礼，青春梦和音乐季，微醺夜和雨中曲，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永恒。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，每天一首夏天的歌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千千阙歌，夏日音乐嘉年华，余云主持。 千千阙歌，今天的夏日主打歌为您送上的是王菲演唱的《非常夏日》。千千阙歌节目到这里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，为您预告一下，明早五点到七点我们即将欣赏到的经典老歌，李健演唱的《绽放》。 在生命最美的地方， 卢若英、黄韵玲，听是谁在唱歌， 听是谁在唱歌，爱是你心里的盼望。 蔡琴、渡口，陶喆、